盼你去把它采，哦，盼你去把它采。

近你，靠近你。扫除那黑夜的迷雾，翻开海，崭新的历史，我们大家仰望你。

层层的沙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没完。